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各位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满舒克这首《梦里几万里》。这是来自于满舒克这首《梦里几万里》，收录在他最新专辑《Stardust 星辰》当中。他的《越美丽越危险》在本周是刚刚离榜，也期待这张专辑里会有更多歌曲前来打榜。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在音乐企划联合声明中，去年中国新说唱的季军 Gully 和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被很多人喜欢的达文西乐队之间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仲夏夜狂欢》。而达文西乐队也会有新歌进入到本周推荐行列，在下个小时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反季节有热度的《仲夏夜狂热》。 Coming tonight, coming the party tonight, coming the party I want to. Feeling alright, she's got a feeling so high, she's got a feeling I want to. Yeah. 我不是喜欢每天 party 的那一类，音乐究竟没有你在不对位，在 midnight 绽放出的玫瑰，让他们说爆裂灯 talk whatever they say。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you'll be back so， 看杯子里面偷偷流进香槟 XO， 你让我神魂颠倒喊出 SOS Baby but I'm all the way up 就像 fat Joe， 把所有不愉快全都留给昨天吧，只剩下二月号就被放在桌面上，这才是属于你 和我之间的默契懒得看那些烦恼被我们耍得多远、啊、无法估算快乐的重量你和音乐对我来说都一样重要趁现在感受夏天和风 It was a dream now 怎样我们捕捉下一个梦可以拦着让爱在周围三百六十度的麦克 Life is a party, life is a Life is a party, life is a Life is a party, life is a Life is a party, life is a Life is a party, life is a 追逐月光 for the night's over 不必害怕 girl not behold you 你知道此刻的感觉 so hard to stay sober 这一点我一点都不否认如果累累 you're my sofa 让直接穿过你的头发如果你不喜欢我可以变得更加优雅在这夜因为你摆动我眼里面的彩虹想法你能够猜中其他人听不太懂 想跟你再待一回，未必会再回，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是今宵又生畏，叹落任风吹，成长时也在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来时如夏日聚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当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迢迢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 趁着天气转晴，气温稍微转暖，拿出两首夏天的歌曲送给大家。之前是高丽和达文西乐队的《仲夏夜狂热》，刚刚这一首是在上个月发表陈奕迅带来的电影同名主题曲，这样一首不期而遇的夏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企划返场之华语金曲一十二十三十的第二 part 当中，王希翻唱自张惠妹这首1999年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曲是由小虫作词作曲，也是他当时倡导将 R&B 融入到中文流行歌曲的代表歌曲之一，而这个版本更加增加了一些 swing 摇曳的浪漫感受。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睡在地，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昼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啊，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

伤口狂妄的撒野，一碰就痛，一想就悲，爱一遍叫人老了好几十岁。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冲掉心中爱的余味。寂寞的人在城市中相爱，你要勇敢一点点。 张惠妹1999年《我可以抱你吗》爱人专辑当中最被大家所熟知的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首情歌主打，一首是之前王晰翻唱的《我可以抱你吗》，另外一首就是郭子和吴玉康这样一对高中同学的音乐搭档创作的众多经典之一，张惠妹这样一首《别在伤口撒盐》。听过了撒盐，接下来我们加点糖。这是本周以第20名成绩上榜，朱星杰翻唱自曾轶可这首《辣糖》，就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第十位，波兰童话 Wake Up。

让我们一起做个节奏的信徒，让速度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梦。你看你看，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没有人觉得孤独。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没有人觉得孤独，也没有包袱。 这首歌曲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年代的流行，新青年的流行舞曲风，紧身 T 恤加上阔腿牛仔裤，还有松糕鞋，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了。陈慧琳这首《不如跳舞》收录在2000年《花花宇宙》专辑当中。昨天周日是工作日，加上今天是周一，真的是比周一还周一的上班的感觉。那我们继续来听这样一首关于快乐的歌曲，这是由李佳薇叫《快乐来找我》，收录在2018年《相反的是》专辑当中。 出门怎么穿，别预测到时我再问第六感，从来不是刻意想装乖，其实没什么不敢，你不习惯那就走开。一件心意的潮牌，我想驾驭，不光是被收买，喜欢不喜欢何必反转，生活里太多的帮难，我要什么自己最明白。不要客气，顺着直觉就会看见新的风景，随心放开来遇见谁都欢迎，也许还不够，麻烦给我多点冲动，寂寞的人换人做。新的风景随心放开了遇见谁都欢迎，如果还是不够，麻烦给我多点承担，寂寞的人换人做。

过。朋友啊，你为何还执着找不到一株灿烂的烟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有我为你唱首歌。我终于写了这首歌，写给你和我，那些离苦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欠谁的多，谁能逃脱这因果。 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新歌二号，吴莫愁《放过自己好吗》。 试着放过自己好吗？真的不必这样牵扯。 新歌三号，焦麦琪《当倾尽所有感同身受》。 星光在问候，明天为你雨落。 新歌四号，赵露思《此生与你》。 想和你走过乱世长街，想和你走过梨花炊烟。 新歌五号，斯琴格日乐《姿态》。新歌六号，逃跑计划《你的爱情》。新歌七号，达文西乐队《生之于我》。新歌八号，谭健次《有没有人告诉你》。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新歌九号，严泽欢《晚》。新歌十号，庆龄《去依赖》。 这时间悄悄在你坐的那个瞬间都停摆，我想要为你为的。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进入到本周推荐行列的新歌作品，首先这一首是新歌一号，这是王菲的一首全新 OST 单曲，也是她为十一档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推广曲《如愿》。 你是最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我是仰望着就把你唱成歌。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我瞬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 在2003年《将爱》之后，王菲推出的单曲大部分是以 OST 的形式来发表。最近几年，她的单曲也逐渐减少，几乎成为年度巨献。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去年的《生命之河》，还有这样一首《如愿》，也都是重要档期重磅影片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的新歌二号，这是吴莫愁全新专辑《盛开》的第二轮主打歌曲《放过自己好吗》。这首歌讲述了关闭了舞台灯光，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和吴莫愁近几年的情况有一些类似，以至于他说，长这么大第一次问自己，你能唱完这首歌吗？而这首歌也是让他自己的情感一触即破，放过自己好吗？ 这里一道心墙，阻挡窥探的目光，背负顶住慌张，只在乎别人寄望，我的泪越滚烫，就越笑得越灿烂，忘了何时该放下，总为别人着想，待我痛恨自己装无所谓找乐观，伤人的话总优雅低头接纳，真挚的吗总是这样，为别人而活你不累吗？试着放过自己好吗？真的不必这样坚强，我也渴望有肩膀让我饥荒不安，试着放过自己好吗？追随 情节，远行的那个绝啊啊，想象轻轻的飞旋，奇幻的画面，在最美时间你降临我身边，梦成真的瞬间仿佛是错觉，把两个世界都连接，心无眠，星光在问候，明天为你预留，不安的路口，我们也没最后，在时光尽头，最永恒的理由，是爱的拯救，遥望中的以后，当奇迹所有，好感动伸手，心跳的守候，奇幻的画面，在最美时间你降临我身边，梦成真的瞬间仿佛是错觉，把两个世界都连接， 本周新歌三号，焦麦琪为网剧《我的巴比伦恋人》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当倾尽所有，感同身受》，呼应到剧集对爱的强大的信念，歌曲也呈现出了一种非常燃的气质。而接下来本周的新歌四号是赵露思的《此生与你》，作为演员推出的歌曲一般是自己主演的影视剧的 OST， 那这一次呢，她也是这样，这首《此生与你》是她主演的新剧《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的人物主题曲。 七小路更短，相思换明月，朱红摇曳，落花梦春年，你回眸一眼，所有的不安喜悦都顷刻在心上眉间留恋，想和你走过乱世长街，想和你走过梨花炊烟，想和你繁华世间都去看遍，某天你我闲坐庭前，凭栏相偎，闲说日月经， 想和你走过纷扰。 床边，梦念你我白发相牵，红尘人有你聚散并肩，为我这一身风雪。 本周的新歌五号，这首姿态来自于斯琴格日乐。那目前斯琴格日乐在榜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唱的是让人如醉如痴，而这首姿态则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种姿态，用 riff 来推进表达态度，有着自我审美的不和谐音，这些都是一种摇滚的姿态。接下来这支是非常高人气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曲《你的爱情》。这首歌曲在两年前他们参加歌手的时候 live 演唱过，这一次呢作为刚刚推出的新专辑《回到海洋》的主打歌，也是作为中歌榜的新歌六号推荐。 是否无论多炙热的爱都将变得平淡，有时候你就在我眼睛里，我应该抱你。哦，所有我们甜蜜的瞬间并没有谁能抹去，然而遗憾的是人会因为恐惧装不下平淡无奇，沉默的时候就是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继续来分享本周的推荐新歌。那接下来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新歌七号，达文西乐队这首《生之于我》。这首歌曲探讨了一个关于生命意义的话题，在音乐部分用到了大量的合成器来演奏，以不同的 loop 乐段构成了一个丰富的音乐世界。那这也是很多 New Age 音乐人喜欢用营造的合成器的光辉感，一种宏大空灵未来的氛围，也呼应到这首歌想要表达的内容，生之于我。 我紧握明灯的手。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大概离别是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这首翻唱歌曲来自于谭健次翻唱自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用钢琴和弦乐代替了原曲的木吉他音色，少了一些孤独，多了一些温暖。而在间奏部分也融入了巴赫的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和歌曲的主旋律交织在一起。接下来本周新歌九号是来自原创音乐人严泽欢这首《晚》。在全新的 EP《五官》当中，五首歌曲对应了五官，那这首《晚》用来感受城市的鼻息，轻巧动感的复古风舞曲也带有一种都市霓虹的迷醉感。 像都不太合适，感觉温度也在克制，谁经过了这城市留下自己写过的诗，霓虹奔跑在路两旁，留下沉迷来过的光，车流在送各种理想，把欠自己的全都补上，在那今晚的月亮惹人心伤，我假装一颗植物好像陪在你身旁，在那爱我的人儿总会悲伤，把自己都拆下来再拼凑一副模样， 世界去依赖，这生也为你 waited all my life。 spend forever with you. 本周新歌十号，这是由庆怜所带来的《去依赖》。Urban Pop 曲风也是紧贴时下潮流，有非常进行式的律动感。那庆怜呢，也是古巴出生，这样的一位混血男生，之前是 Intersection 的组合成员。这首《去依赖》也是他 solo 发展之后的第一首中文单曲。听过了新歌，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本周的冠军曲。这是上周以第六名成绩上榜，本周成功登顶张杰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的这样一首主打单曲《最用心过的》。 找到了吗？对于期望，我们都有不同的答案。想起他了，还是习惯被忽然偷袭的记忆打断。最用过心的，最不害怕的，只有那是我们一起的。最用力爱的，最不怕痛的，只有那是才能承受的。如果时间不用走，那就好了。不见了吗？简单时光，幸好有那一段的陪伴。谁能忘了每个愿望？是还会不会一样勇敢？最用过心的，最不害怕的，只有那是我们一起的。最用力爱的，最不怕痛的，只有那是才能承受的。时间不用走，那就好了。最用心过着，最有故事的，那时候的我们最快乐。最用力爱的，最不怕痛，最后想起还会笑的，那时候对什么都最真心了。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让我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山地的你，悠长的夜宵在疯癫，在街尾和巷口，花落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上山脚下一颗树头，小的山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